大家好，歡迎收睇解圍，我是莊榮輝， 我是吳海欣， 我是冼卓南。 咁啊，節目開頭記一提下大家啦，係咪啊？支持城寨啦，啊呢個號碼係幾多號啊？ 轉數快就係6009941。 係啦，大家記得啦，支持下城寨啦。咁我哋都講少少時事嘢先啦，係咪？ 係，你講。 我哋又係早早日錄啦，係咪？咁我哋呢集播出街嘅時候，其實都唔知道究竟發生緊咩事啦， 係 啦，係嘛？ 可能大家之後先睇。 或者我哋講翻少少，即係宣布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嘅一啲 消息、 一啲動態啦。 係咯。 如果呢件事嚟講，阿吳海欣有啲咩同大家分享一下？ 嚇！我咪星期日咪俾啲防暴招呼咯。 你俾防暴招呼？ 係啊，因為 招呼你啊， 因為星期日咪大家話去 shopping 噶嘛，咁我咁你知我好中意 shopping 噶嘛，咁我諗住開完站先去 shopping 啦，叫做星期日都做下嘢先啦。咁跟住咧，然後咧我開站，咁我梗係話俾人聽啊，要反國安法啦，係咪？咁但係咧當日咧，我預備嗰個站咧就係11點鐘嘅。去到3點鐘嘅我個站係 喺邊度啊？ 喺上環， 我哋自己選區。 係啦，睇翻我自己辦事處樓下嘅原本。 Okay. 但係咧嗰日你都知道，大家好多好多旗仔出現啊，好似白色旗仔出現。咁變咗咧，我個 office 樓下都已經有三檔噶啦，一個三角已經有三檔噶啦。咁我嘅上環咁大，咪去第二度查度做簽名運動啦。咁跟住咧，然後咧就每隔15分鐘至我諗20分鐘左右啦，一係就有警車經過，一係咧就有七個人一組嘅防暴經過咯。咁、 okay. 啊已經係輪，我哋巡咗由11點去到3點都巡咗好多轉，就係咁咯。但係佢哋好抵死嘅喎，佢哋嚟到咧就係咁樣飄移咁樣望下你，但係佢就唔問你嘢嘅喎。 即係啤啤你。 係啦，跟住你又去咗7個之後又變3個。小組咁樣咯，好奇怪嘅你哋，唔知你哋星期日點樣咧？結果我係買唔到嘢。 一定星期日嘅呢幾日啦，阿林咧，阿林有啲咩經歷啊？呢幾日？ 我星期日啊，去咗即係剪頭髮啦，咁啊 喺邊度剪頭髮？ 喺灣仔嗰邊。 剪頭髮哦。 咁咧。我啲係剪開都係嗰間㗎啦，有曬 record 嗰啲㗎啦。咁啊諗住，剪完頭髮，咁我見到阿林卓廷之前就話佢攞咗牌喺銅鑼灣籌款啊嘛。 佢之前 係咪？佢過去探下班啦，咁樣諗住，佢原本都真係諗住買下嘢嘅，點知去到嗰度咧，已經見到好多市民喺嗰度購物啦，即係喺嗰度。即係捐錢俾我哋民主黨啦，籌款啦咁樣，咁我見到個情況之後咧，我都幫咗陣手，即係可能就幫手遞下獎券啊，買下獎券咁樣嘅時候，突然之間我諗點零左右啦，嗰啲警察就已經喺 SOGO 對出開催淚彈啦。 點半啊？ 點係啊？點半左右 啦。 因為我嗰時喺度做緊加站嘅時候，即係你都知道我同阿金立一齊開加站噶嘛，咁啊搭對面嘅馬路就話：喂，開咗 催淚彈啊！ 催淚彈啊！跟住我咁點啊？我哋繼續做，我哋繼續做咁樣。 香港人唔驚催淚彈嘅而家。 係啊係啊。 嗱我反而個安法啦，就聽日就即係大家今日就應該個歌法唔知搞成點啦。咁我哋呢個節目我 未能夠預知啊！ 我哋唔能夠預知未來啦，係咪？咁但係嗰個港版嘅國安法咧，我有幾個重點想講嘅。我覺得反對呢個國安法嘅人咧，其實咧主要都係一致反對咧，即係由人大咁樣去到訂立一條法例啦，呢個最主要啦，係咪啊？至於支持國安法嘅人咧，包括出嚟星星作態啊，啲工聯會啊，嗰扎民建聯啊，嗰扎我唔知佢支持乜嘢嘅，因為我明明今天都仲係聽到林鄭月娥講，即係今日星期二啦，今日26號啦，係咪？林鄭月娥都唔知道條文內容係啲咩嚟㗎，咁點支持啫？ 係喎，佢都未知個具體內容係乜嘢。 你要知內容先支持㗎嘛，係咪？即係我，所以我覺得咧，成件事咧，即係我諗停城寨咁高質嘅觀眾咧，就必定明白我哋講個道理嘅，係嘛？你一條惡法，而家我哋講緊係一個制度嘅僭建，係嘛？夾硬數珠擺落嚟我哋香港嗰度，而支持嘅人，佢不單止支持呢種不公義嘅做法，不合法嘅做法，佢仲係連內容係乜都未知就支持。 咁你個支持力量好薄弱咯，我覺得個理據好薄弱咯，係嘛？咁所以誒呢、這個欲知後事如何啊嘛？大家睇埋啲劇啦，係咪？即係無聊到無聊到不得了，我覺得啊。好啦，咁我哋講翻上次啦啊，因為始終呢、這個三四四嘅修例咧。都仲係有啲，我上次我哋講到邊度啊？ 上次咧，我哋咧就講到點樣保存啲會議記錄嘅。 係。 咁今日我哋繼續向呢個財務去發展一下啦。 冇錯，冇錯，冇錯。上次係講到刑事制裁嘅，我記得我哋講咗嗰啲咩10万元以上啊，嗰啲就要做年報表啊啲啦，係咪？ 係啦，係啦。 跟住刑事制裁咧，咁其實嗱，而家都呢度好複雜嘅喎。 係啊。 我哋讀出嚟，大家未必明嘅喎。嗱，總之 ，anyway， 我講、我哋一人有三點嘅、我哋一人講一點啦，好唔好啊？即係我講13，你講14啊，阿林講15啦，其實三段仔啦。咁、第一條咧，佢話修訂嘅裏邊咧，佢就建議咧第23(7)，你哋唔使理數字其實。不過我哋講出嚟，等大家知道有分別咁解啫。啊，將未能按規定提交審計報告嘅財務報告表嘅刑事責任咧。目前只適用於管理委員會委員嘅啫，擴大至咧就涵蓋埋公契經理人同埋物業管理公司。違規者咧觸犯咧即屬犯罪啊，而且咧相關嘅一方咧一經定罪咧可處5级嘅罰款，5级罰款即係幾多咧？就最高係可以50,000元嘅啊，除非咧啊犯罪嘅未獲其同意同默許啫啊，咁啊而且咧。在該情況之下咧，盡佢能力去到做，咁就可以遏止再發生嘅。即係話，除非你有證據證明你盡咗力去做到個財務報表出嚟，你盡咗力去安排做，但係結果做唔到嗱，我呢個大家明白㗎。個業主好多即係好坦白講，有啲上一年紀嗰啲可能書寫有啲能都有障礙啦嚇，計數都障礙啦。咁佢根本上佢都盡力去安排做，揾人幫手做嘅啫嘛。咁如果佢安排咗管理公司幫手做，最後連管理公司交唔到條數出嚟咧，咁咧，咁管理公司都有機會犯罪喎。嗱，呢個堵塞咗一個漏洞嘅。而家好多時咧，有啲法團啦，有啲啊，就同啲管理公司，我哋懷疑佢扯貓尾啦。係嘛？一方面咧，法團又話交咗俾管理公司做，另一方面咧，管理公司又話法團未交齊資料俾佢， 寫得佢多。 咁啊，兩者都話做唔到條數。係嘛？咁而家唔使諗啦，唔理咁多。總之，如果 end up 係做唔到條數出嚟嘅話咧，咁兩邊都有可能被定罪啦。點解咧？因為原本管理委員會做唔到已經係犯罪㗎啦。OK， 而家佢連物管公司或者公契經理人咧都屬違法，因為管理委員會過往啊，一般就話我推咗啲嘢俾管理公司，咁管理公司做唔到咁。法團的成員已經有個合理辯解啦，我交俾佢做唔到嘛。好啦，咁啊變咗法例就冇話罰過管理公司同埋罰嗰個公契經理人喎。咁而家罰埋啦 ，OK， 咁呢、這個建議，我知呢一條咧，點解我都要特登攞出嚟講咧？嚇、大部分聽緊嘅你哋啊，即係因為好多物業管理界嘅人聽噶嘛，係嘛？佢哋好反對嘅，好反對嘅，唔想上身啊嘛，係嘛？咁。我不知道啦，我自己個人分析有兩方面的主要反對啦。一方面反對就是不想俾，即係唔想工作交不到貨就變成犯罪嘛，係嘛？即係我就當你只不過是能力低同埋比較偷懶做不切啦，係嘛？唔能夠適時去交出嚟，咁呢、這個。其實交不到就已經犯罪，不過我相信咁嘅，唔會話一啪聲夠鐘你就犯罪嘅，梗係一次警告兩次警告冇效，結果攞唔到出嚟，咁跟住就要懲罰啦咁樣。咁另一種人咧就真係故意合謀去唔做啦，係嘛？隱瞞住其他業主法團嘅財政狀況嘅人，咁呢啲抵罰啦，係嘛？呢啲依日都嫌多啦，係嘛？拖延係嘛？咁第二條係點啊 ，Bonnie？ 嗱，第二條咧就係話要修訂法例嘅附表二同三嘅，附表二同三就係講一啲法團同埋業主大會嘅開會程序嘅。咁咧就話佢個條文就咁樣，佢應該咁樣講嘅，佢話對於未能遵守保存管委會或者法團會議記錄規定的公契經理人或者物業管理公司或者管委會委員施加刑事法律責任。如果違反了呢個規定，就即屬犯罪啦。 而相關一方定罪咧就可處第四級罰款，即係25,000元。除非證明到兩樣嘢嘅，首先第一就係、是、犯罪未獲其同意或默許，而且要在該情況下以盡其應盡的努力，以防止罪行的發生。 OK， 即係咩意思咧？呢條就頭先我講嗰個財務報表，就個懲罰就去到五級懲罰，五級嘅罰款即係50,000元。呢、這個咧就講緊保存法團嘅會議記錄，係嘛？就係講緊最高刑罰係四級，就係25,000元。嗱，即係咩意思咧？好簡單而嚟講啦，公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或者管理委員會成員，你哋三個 party 都交唔出嗰啲叫做咩啊？誒會議記錄係嘛？咁咧一經定罪咧罰錢嘅喎。而家好多時就即係啲人又話我唔見咗啊，住嗱而家唔見咗唔係理由嚟㗎啦， 會罰㗎啦。 如果將來呢個法例通過咗咧，係嘛？亦都係咁講啦，我相信個阻力會好大啦。但係我自己咧呢條條例我其實一早話改嘅時候已經有㗎啦。不過就未講到咁實係罰啲乜嘢。根本上我哋接觸開嗰啲法團嘅成員啊，係歡迎嘅。係，咁都行得正企得正，我驚咩啊？係 啊， 係嘛？我驚咩啫？咁擺喺度有曬電腦 soft copy，又有份喺管理公司度成日張貼出嚟，係嘛？即係最好啦。其實我話咧最穩陣係，每人派份擺喺度，大家攞。 同埋本身法例都話要保存啲文件不少於7日㗎嘛。 呢、這個就係逐漸令到個修例咧，即係本來隻冇牙老虎咧，就生咗少少牙出嚟啦。係嘛？以前你就定要人保存，但係唔保存咁點啊？ 冇 問題，保存就唔保存噶咯喎，係嘛？以前係咁啊嘛，而家唔保存咧，起碼都要罰。咁你又咁講啦。咁如果個會議記錄牽涉到嘅金錢係好大嘅，係嘛？咁而家講緊25,000元，亦都唔係好多嘢嚟啫，係嘛？不過都叫做係一個罪行啦，係咪？好啦，咁啊第十五係咩啊？ 嗱，第十五咧就關一啲招標文件事嘅，咁咧就話喺保存招標文件嘅規定被列為強制規定之後，咁喺個條例中咧就定明咗喺未能夠遵守有關規定，又係嗰啲啦，公契經理人、物業管理公司、管委會委員就施加一個法律嘅刑事責任，咁如果違反咧又係屬犯罪嘅，咁而且咧相關一方一經定罪又係罰四級罰款啦，25,000元，除非又係啱啱嗰啲情況啦，證明你個犯罪係未獲其同意或默許，或者呢個叫做喺該情況之下已經盡其努力咧防止罪行嘅發生。 嗱，咁即係啲保存招標文件咧就更加要。又係變成有個刑責喺度啦，係嘛？咁呢個咧就啱啱同上集咧，我同阿 Bonnie 講一個好重點啦，係嘛？我哋 recap 翻少少先啊！我哋上次咧佢呢個講，上次保存幾耐啊 ？Bonnie 上次話 保存6年啊嘛， 6年嘅 嗱，我哋有批評嘅，我唔知阿史翠娜有冇睇翻我哋嘅節目啦啊！我哋有批評嘅，我哋講6年係唔夠嘅，即係所謂保存個文件意思，即係話有呢份文件開始，譬如我呢份文件係今日嘅，係嘛？咁你保存6年咯，係嘛？但我哋覺得唔夠啊，點解咧？因為如果由盤古初開一個工程去開始，係嘛？到做好到招標個工程，到做埋個工程咧，可能講緊3-4年時間，最起碼。咁變咗最盤古初開嗰啲文件咧，就可能慢慢隨之。呢、這個時光飛逝咧就冇咗，可以唔使保存嘅。咁所以我哋上集有個諗法咧，就係話喂，不如建議係嗰件事嗰、那個工程完成之後 啊 嘅一段時間，可以講6年啦，係嘛？保存佢哋幾多文件要保存啫？老實講，係嘛？咁我覺得呢個相對合理喎，點咪點追查係嘛？上次我哋講啦，係嘛？我當你籌備請顧問啊，顧問勘測仲半年。用半年再招標請個承辦商再嚟開工、做2-3年，然之後再保護期1年，嗱、呢、這個最正常程序都講緊4年，中間如果有啲甩甩漏漏拖年齡咁，完工嗰下已經係5年半啦，係嘛？跟住再出事嘅時候，我追邊個啊？追唔到噶咯喎！ 尤其是一出事嘅時候先，因為拖得太耐啊、爛尾啊、其他嘢，所以個時間一定耐呢啲。 同埋根本上，如果你哋參考翻而家招標妥嗰個程序。根本上是一定由 由你申請招標妥啟動大維修請顧問開始計，到請到承建商是超過一年時間，是超過一年時間。咁你諗下，你話保障六年，保持六年，有幾多啦？係咪？好啦，跟住仲有一點啦，佢就話咧，都話修訂咧呢個附表三裏邊啲咩嚟咧？就話咧對未能啊遵守保存啊所有嘅委任代表文書啊及相關文件嘅工人經理人、物管公司、管理委員會委員，施加刑事嘅法律責任。即係話，如果個授權書佢話佢唔見咗，你都知而家好中意毀屍滅跡噶嘛，係咪？啊，因為依家後邊嗱，今集後邊氣喐教講授權書噶，咁啊啲授權書咧，如果佢哋話唔見咗咧，都話要懲罰嘅，啊咁啊一經定罪咧，都係四級罰款，就最高罰25,000元。啊，都係最後都有頭盔嗰句啦，啊，就話即係犯罪獲其同意或默許，而且咧在該情況下咧要盡力啊，盡努力去做嘅，咁啊防止罪案發生嘅，咁即係總之佢冇盡力去保留咧，就已經係犯罪啦。講真，拎張嘢你使幾盡力去保留啊？擺好佢咪得咯，係咪？咁所以嗱，呢個亦都係呢四樣嘢啦，分別就係個財務報表啦， 會議記錄 啦，個標書啦，招標文件啦，唔係淨係標書啊，招標文件啊，同埋嗰個授權書。嗱，呢四樣嘢都可以講得話係咧，即係牽涉一啲大型維修項目嘅一啲有記錄嘅文件啦。不過我都經常係講嗰句嘅，呢啲文件咧真係要好睇邊個人負責揸裝，係嘛？要睇邊個人負責去制定呢啲文件，邊個人負責去鑑定呢啲文件。即係有陣時有啲會議記錄咧寫得好偏頗嘅，啊執埋一邊嘅。咁所以呢啲咧就真係我個人覺得咧，要有個透明度啲嘅監控嘅制度啦，係咪？好啦，咁啊跟住咧佢仲話啦，啊都會賦權咧。呢、这個主管當局即係應該民政事務處啦，就可發出警告，咁一定可以噶啦，係咪？證明咧，經考慮任何合理辯解和每宗個案情況之後咧，可以予延期規定嘅，即係話咧，民政事務處有權行使個酌情權啊。咁當民政事務處覺得唔滿意啦，係嘛？咁佢要求咗你，警告咗你，咁而你喺佢要求嘅期限裏邊做唔到咧，咁佢可能就直接去檢控你啦。係嘛？跟住所以就到最後一點喎 ，Bonnie 係嘛？ 係啦，佢就話咧，修訂咗條例之後，如果任何根據呢個條例進行嘅檢控咧，就要喺兩個條件去處理嘅。咁咧，首先第一個就係話，應該唔係兩個條件，話兩個方計時間去處理。係啦，就係話第一就係你觸犯有關罪行24個月之內，或者係有關罪行為主管當局發現，即係民政處或者發現或者知悉之後嘅24個月。內要展開的了，就兩個呢就看看誰遲些為準則的，即譬如如果是由發現到觸犯的罪行，譬如是今年的1月1日，或者是但是民政署可能去到6月1日才去發現到，那就變成是用6月1日起計24個月內就要展開的了。 OK， 那就是說呢，我都覺得這個檢控的時期呢是太過短了。即係你由知識件事24個月係嘛？喂，24個月唔係好多㗎咋？你問左問右問攞資料係嘛？咁我覺得其實可以即係諗諗個程序，揾少少案例出嚟做個比較啦。我印象中24個月唔係好足夠嘅，唔係好足夠嘅。OK， 咁啊主事都冇發現，你都唔知點界定佢發現。 佢點發現？ 你唔知點界定啊？其實，所以 A 嗰個用嘅情況大啲咯，嗰、那個罪行係24個月咯。咁我覺得嗰個罪行冇理由24個月之內就咩噶嘛？喂，大佬啊，佢24個月之前就喺度搞緊啲圍標嘢啊，跟住揀咗某間公司嚟，嗰間公司做完個維修都3年啦，係咪？咁佢發生罪案嗰個係3年前啊嘛，咁真係唔使查噶喎。係咪啊？唔使查噶咯喎，唔使告噶咯喎。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要攞個合理時間咯，唔係咁樣24個月啊，到時啊唔好意思啦，啊時間過咗啦，我哋知佢錯噶啦，不過告唔到啦咁樣。咁即係佢揞住24個月就得噶咯喎。 即係仲要廿四個月內唔好出事。 係啊，廿四個月唔好俾人發現到出事得噶咯喎。係嘛？咁呢個好離譜喎，我覺得啊，真係要諗計啦。 嗯。 咁所以咧嗱，講翻啲刑事罰則啦，因為嗱，刑事罰則度咧，同我哋嘅建議咧係有個好明顯顯著嘅分別嘅。 嗯。 我哋認為咧，344條例咧有一啲嘅控罪嘅刑罰上限啊，係應該設監禁嘅。OK， 係應該設監禁嘅上限啊，即係嗱，你唔一定要監禁嘅，但係你嚴重嘅，你要監禁啊嘛，咁先具阻嚇性啊嘛。你對於而家任何一單爆出嚟嘅圍標啊，縱使唔係講緊大嘅大型工程維修，係講緊一啲我哋之前提嗰啲路牌啊、鋪地台嗰啲，喂，嗰啲都幾百萬啦、啊。嗰幾百萬嘢，我罰曬呢條呢四項啊！我罰曬啊！ 每樣都罰， 都唔使廿萬。我罰曬都唔使廿萬喎，係嘛？咁點搞啊？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個阻嚇力係要同嗰個罪行得到個利益係成正比噶嘛。 嗯。 即係情況有少少等於嗱，我唔係好熟法例啦，不過常識話俾我哋聽，刑事嘅。殺人放火嗰啲，梗係嚴重啦。拐帶啊啲梗係嚴重啦。但如果你話講一啲黑社會愛嚟揾錢嘅途徑，我知道譬如販毒嗰啲個刑罰係好重噶嘛。 嗯，係啊， 因為佢可以謀取好高利潤啊嘛。你個刑罰要同個利潤係成比例噶嘛。 嗯， 係嘛？即係所以好多國家甚至好多國家好容易就已經即係幾百克嘅毒品就會判死刑嘅。 嗯， 我知道咁啊。當然這個香港沒有死刑，但我們有監禁嘛，是吧？我們都應該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要想想究竟個刑罰是要多少才足夠咯。我覺得只是罰錢，即是對於一些說的天價工程牽涉金額是幾個億，最多有幾個億啦，暫時是吧？未超過有10億的，暫時就七八億那些有的，是吧？動輒說幾百萬、幾千萬、幾億，是吧？動輒是說這些數，而你的罰款只是講緊幾百蚊， 嗯， 係嘛？咁佢寧願咪毀屍滅跡咯， 嗯， 我毀屍滅跡嘅成本就係幾萬蚊， 嗯， 係嘛？係啊，我特登整唔見佢啊，咁點啊？你罰盡我啦，罰盡我50,000， 嗯， 你罰盡我噶咯喎，如果串到咁係咪啊？ 我犯法啦，咁樣 我犯法係啊，我法官我認罪嚇、啊，我係特登燒毀曬佢，嗰日撳咗個掣啊，手痕貪得意，試下部碎紙機咁。係嘛？可以咁噶嘛？係嘛？好多好多唔同理由噶嘛。咁所以你呢個大家要諗諗啦，好冇啊？ 同意。 咁跟住咧 真係氣慾啦。 係啊，成個修例中氣慾真係氣慾。咁首先咧，講氣慾之前咧，要戴少頭盔嘅。 係。 我哋跟住落去講呢部分嘅嘢咧，就請大家咧整體去聽。 嗯。 你就唔好咧，就聽一橛，聽我哋講 A。你就唔聽曬後面落去，跟住就話我哋淨係講個 A 嗰度係唔啱，你明白？嗱，你話我哋唔啱係唔緊要嘅，但係聽曬先話我哋講唔啱，我哋可以慢慢討論嘅，係嘛？因為點解咧？喺成個委任代表文書操作嘅機制裏邊咧，係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意見嘅。好似今次法例修訂嘅時候，佢下邊都會講收集代表文書上限，這個我們經常在這裡講這個例子的，我跳一跳講那部分先，那部分他就講了嘛，現在他講就說每名人士，他現在建議就拿委任文書的上限，他說有兩個情況的，有兩個情況的，他說 A 呢，如果建築物不多於20個單位，每名委任代表可持有一名嘅業主嘅委任代表文書 ，OK， 即係咧，如果不多於二十個嘅，你只攞一個授權書嘅啫。OK， 其實20%，即係5%。OK， 咁10%就10%，因為佢唔想定5%。如果定5%嘅話咧，咁即係話得五個單位嗰啲咧，你以後唔使發授權書啦。其實咁解啫，係嘛？好啦，跟住佢就話咧，20個單位以上嘅咧。每名委任代表咧就不可持有多於 5% 或者是50名的業主以教小姐為準， 即 是說呢，其實這裡簡單一點說，20個單位至到1000個單位，你就是拿 5% 的，OK， 你去攞 5%， 而1000個單位以上嘅咧，你最多只係攞50個業主嘅授權。其實成個咧應該分做三句嘢得㗎啦。第一句就係0至20嘅 單位 最多攞一份。20至100嘅，最多攞 5%。1000以上最多攞50份。咁就講完啦。其實呢個係咁嗱。這個講完他所講的事，但我未講完市面上的爭拗，相當之極端，是超級極端。極端在什麼呢？有些業主覺得直情根本上香港是不要有授權書， 廢除授權書制度， 廢除授權書制度， 不要被影響到， 完全是這樣。 你想像一下，這類型的業主是一些公正啊，還是不公正的業主啊？兩者都有喎，其實，你明唔明啊？一般有啲業主咧就覺得，哎，唔好有授權書，費事偽造，大家都拎出嚟。 係咯，大家關心件事咪一齊出嚟。 但係呢件事似乎就行唔通嘅，因為香港好多物業咧係用有限公司買嘅，咁你廢除授權書咧就呢個我唔知點操作啦。咁如果你淨係豁免咗公司嗰啲開發授權書嘅話咧，咁啊人人都用公司買，你到時又話有問題。係 啦， 係咪？你又話有問題， 係 嘛？即係呢個你變咗解決唔到嘅。OK， 好啦，我講埋另一邊。另一邊就話：喂，唔應該設限制喎。係嘛？點解咧？嗱，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啦。啊，你之前頭先我講另一半就話好反對授權書嘅，你都好容易想象到啊。通常都係啲弱勢嘅業主啊，成日俾人攞大授權書欺壓嗰啲人啊嘛，係咪？但是我去到某些地方做諮詢的時候，真的有些業主調翻轉講，他們一定要堅持是要拿到授權書。他們的理由呢就是說因為呢業主只是信屋宇裡某幾個人，如果他們分散了的時候拿不回的票呢，就會被另一批很有力量 的反對派，而那群反對派是即係潛在住，佢哋認為佢係做啲唔好嘅嘢嘅人，係嘛，就會推翻佢個法團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咧，你問我咧，其實由始至終咧，對呢個授權書設唔設上限咧，我覺得呢個少少偽命題嚟嘅。其實重點就應該係嗰啲授權書個防偽問題啊嘛。如果大家都真心俾人嘅，你又何必？限制人哋咧，係嘛？咁所以嗱，下一節翻嚟我哋就單刀直入啦，就主要再講授權書啦，好唔好啊？呢節結束之前都提提大家， 記得支持城寨，轉數快號碼6809941。 好，轉頭見。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 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彈啦。